《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一章，达利遭遇摄魂怪第三集。 他不知道在秋千上坐了多久，后来别人的说话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抬起头，周围街道上的路灯投下一片朦胧的光影，只见一伙人影正在穿过游乐场，其中一个大声哼着一首粗俗的歌，其他人哈哈大笑，还有轻微的叮叮声传来，那是他们推着的几辆价格不菲的竞速自行车发出的声音。哈利知道那些人是谁，打头的那个毫无疑问就是他的表哥达利·德斯里，他正有那帮狐朋狗友陪着朝家里走去。达利还像以前一样人高马大，但一年来严格控制伙食，再加上新开发了一项才能，他的体格大有改观。福农姨父逢人就高兴地说，达利最近成了东南部少年重量级校际拳击比赛冠军。福农姨父所说的这项高贵的运动使达利变得更加令人生畏。哈利上小学时充当的是达利练习拳击的第一个吊球，那时他就觉得达利够厉害的。现在哈利对表哥已经没有丝毫畏惧感，但他认为达利出拳越来越狠，越来越准，总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左邻右舍的孩子都很害怕达利，甚至超过害怕那个波特小子。大人们曾经警告过他们，那个波特是个屡教不改的小流氓，正在圣布鲁斯安全中心少年犯学校接受管教。哈利望着那几个黑乎乎的身影走过草地，不知他们今晚又把谁痛打了一顿。回过头来，哈利发现自己一边望着他们，一边这么想： 快啊，回过头来，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呢，过来比试比试吧。 达利的朋友们如果看见他坐在这里，肯定会径直朝他冲过来的。那么达利会怎么做呢？他肯定不愿在朋友面前丢脸，但又不敢招惹哈利，看着达利左右为难嘲弄他，欣赏他无力反抗的难受样，真是太好玩了。如果有谁敢来打哈利，他也有准备，他手里有魔杖呢，来试试吧。他正巴不得把失望的情绪发泄在这些曾使他的生活变得像地狱一样的男孩们身上呢。但是他们没有回过头来，没有看见哈利，他们已经快走到栏杆那儿了。哈利克制住把他们叫回来的冲动，找人打架可不是明智之举，他绝不可以使用魔法，不然又有被学校开除的危险。达利那伙人的声音渐渐地听不见了，他们顺着木兰花路越走越远，从哈利的视线中消失了。 你可以放心了，小天狼星， 哈利闷闷不乐地想， 不做鲁莽的事情，安分守己，跟你会做的事情正好相反。 他从秋千上下来，伸了个懒腰。佩妮姨妈和福农姨父似乎觉得达利什么时间露面，这个时间就是应该回家的时候，只要是在这个时间之后就是太晚了。福农姨父曾经威胁说，如果哈利再在达利之后回家，就把他关进棚子里。于是哈利忍住哈欠，愁眉苦脸地朝游乐场的大门走去。木兰花路和女贞路一样，布满了一座座方方正正的大房子，草地修剪得完美无瑕。房子主人都是一些方方正正的大块头，像福农姨父那样开着一尘不染的汽车。哈利更喜欢晚上的小会禁区，那些拉着窗帘的窗户，在黑暗中呈现出一个个珠宝般明亮的色块。白天每当他经过那些户主面前，总会听见对他这个少年犯不满的嘀咕声，但现在就不会有这种危险。他走得很快，在木兰花路一半的地方又看见了达利那帮家伙，他们正在木兰花新月街的入口处互相告别。哈利走进一棵大丁香树的阴影里等着。 他像猪一样嗷嗷叫唤是吧？ 莫肯说，其他人发出粗野的笑声。 漂亮的右勾拳，迪哥， 皮尔说。 明天还是那个时候？ 达利问。 在我家外面，我爸妈明天出去。 戈登说：“ 到时候见。” 达利说：“ 我见达。” 再见，帝哥。 哈利等其他人都走开了，才从树下走出来。那些人的声音又一次远去了。他拐过街角，走上了木兰花新月街。他走得很快，一会儿就跟上了达利，能跟他打招呼了。达利悠闲自在地迈着步子，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 喂，帝哥。 达利转过身来。 哦， 他嘟哝道：“ 是你啊，你什么时候成帝哥了？” 哈利问道。 闭嘴！ 达利恶狠狠地吼道，转过身去。 这名字蛮酷的。 哈利说，他咧嘴笑着，跟表哥齐步往前走。 但在我看来，你永远都是达达小宝贝。 我叫你闭嘴！ 达利说，两只火腿般粗胖的手捏成了拳头。 那些男孩不知道你妈妈叫你什么吗？ 住口！ 你可没有叫你妈妈住口啊，宝贝蛋儿和达达小心肝，我能用这些名字叫你吗？ 达利没有说话，他在拼命克制自己，没有动手揍哈利。这似乎用去了他所有的自制力。 你们今天晚上把谁打了一顿？ 哈利问，脸上的笑容掩去了。 又是个十岁大的男孩，我知道你们两天前的晚上打了马克伊万斯， 他自找的。 达利没好气地说。 哦，是吗？ 他侮辱我。 是吗？他是不是说你像一头被训练着用两条腿走路的猪？哼，那可不是侮辱，达达，那是事实啊。 达利牙关上的肌肉在抽动，哈利看到自己惹得达利这么生气，心里别提多满足了。他觉得似乎把自己的沮丧情绪转移到了表哥身上，这是他唯一的发泄方式。他们拐进了哈利第一次看见小天狼星的那条窄巷，那是木兰花新月街和紫藤路之间的一条近道。空荡荡的小巷，因为没有路灯，比它连接的那两条街道黑暗得多。小巷一边是车库的围墙，另一边是高高的栅栏，因此他们的脚步声听上去很沉闷。 你拿着那玩意儿，就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了，是吧？ 达利愣了几秒钟后说：“ 什么玩意儿？ 那个，你藏起来的东西。” 哈利脸上又露出坏笑。 你看起来很笨，实际上并不笨呐，达达。我想如果你真的很笨，就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说话了。 哈利抽出魔杖，他看见达利斜眼瞄着魔杖。 你不能用它！ 达利反应很快地说。 我知道你不能，你会被你上的那个怪胎学校开除的。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改变章程呢？帝哥， 那不可能。 达利说，不过声音显得不那么肯定。哈利轻轻笑出声来。 你如果不拿着那玩意儿，根本没有胆子跟我较量，是不是？ 达利怒气冲冲地问。 那你呢？你需要四个伙计给你撑腰才能打败一个十岁的毛孩子？你知道你到处吹嘘的那个拳击称号吗？你的对手有几岁？七岁？八岁？ 告诉你吧，他十六岁了。 达利恶狠狠地说。 我把他撂倒后，他整整昏迷了20分钟，而且他的身体比你的重两倍。你等着吧，我要告诉爸爸你掏出了那玩意儿。 跑回家去找爸爸是吗？他的拳击小冠军还会害怕哈利这根讨厌的魔杖？ 晚上你就没这么勇敢了，是不是？ 达利讥笑道。 现在就是晚上，达达小宝贝，天黑成这样不是晚上是什么？ 我是说等你上床以后。 达利气势汹汹地说。他停下脚步，哈利也站住了，盯着表哥。他只能看见达利那张大脸的一部分，可以看出那上面透着一种古怪的得意。 你说什么？我躺在床上就不勇敢了？ 哈利问，完全被弄糊涂了。 我有什么可害怕的？是枕头还是什么？ 我昨天夜里听见了。 达利喘着粗气说。 你说梦话，哼来着。 你说什么？ 哈利又问了一遍，但他的心突然一阵发冷，忽地往下一沉。昨夜他在梦中又回到了那片墓地。达利声音粗哑地笑了起来，然后发出一阵呜呜咽咽的尖利声音。 别杀塞德里克，别杀塞德里克。 谁是塞德里克？你的男朋友吗？ 我，你在胡说。 哈利本能地说，但他突然嘴里发干，他知道达利没有胡说，不然达利怎么会知道塞德里克呢？ 爸，救救我爸，他要来杀我了，爸。 闭嘴。 哈利小声说。 闭嘴达利，我警告你。 快来救救我爸，妈，快来救救我，他杀死了塞德里克。爸，救救我，他也。 不许你用那玩意指着我。